啱啱呢一隻咁老撚土兼趕客嘅歌呢，就我哋等陣呢我哋再介紹點解會播呢隻歌。咁呢就我哋返嚟呢繼續呢先講埋啲打賞前嘅嘢先。首先呢就係、是、呢我頭先講話要講下靈姐啦，未講靈姐之前呢，嘩我哋而家好似做直播咁樣啊， 煲氣。 我哋做緊節目嘅途中呢已經又有好消息收到 了。係啊 ,Kevin 就話好消息，我就話喂你結婚啦，你唔係。 唔係阿范總有咩好消息。 唔係第一即係我又撳個 email 又 check 下啦，突然間多咗幾個 email 啦，咁就當然唔關呢個節目事啦，未出街。咁但係就即係有好多好開心，就有個網友佢就話因為唔係會員，咁所以就去到我哋北上飛啦先聽到個呼籲，咁佢就啱啱入咗2003喎，唔知道啲咩心意啦。 係 啦， 2003蚊。 系啦 ，OK， 2003蚊， 冇错，冇错，冇错。咁其实仲有另外一个网友，咁就唔讲， 唔好开名啊。 系啦， 亦都有捐， 系啊，捐咗钱，捐咗钱咁样。 OK，OK， 好多谢。 OK， 买啲网友真系好捐啊， 好振奋啊，又系非常振奋。 嗰啲网友屌啊， 但系 屌得啱啊， 但系系关翻上一集嘅事嘅， 系咯， 系因为佢哋系未听到我哋啲 啱啊嘛，因为我真系 入下牛叔，入下牛叔， 啱咯， 啱咯，屌唔翻嚟，你俾人屌下先得噶嘛，嗱，网友咪叻咯。屌唔翻嚟啊嘛！我爱你哋啊！我 阿立阿立嘅大佬， 我爱你哋。 啱捐住咗钱嗰个， 屌多你一镬。嗰啲捐咗钱唔使屌啊 ！OK OK OK OK OK， 咁我哋户口又进账多最少2000银啦， 咁 就正啦，冇得弹啦。 系 好啊，多谢晒先，多谢晒先。咁啊，跟住讲少少关于灵姐啦。 系点啊，灵姐？ 咁啊，灵姐咧就未嗨完啊。其实嗱，首先就系咧， 好 啊，大家就话喂，点解你冇讲阿梁锦强啊？嗱，咁首先就因为我部电话跌捻咗。 真 係呢個禮拜又好撚忙啦，咁所以呢我冇同阿 Roy 同阿 Jackie 跟個個案，因為嗰個個案呢就阿 Jackie 同阿 Roy 都跟緊嘅，咁就我都我所以今個禮拜就冇乜嘢 update 大家，因為即係胰臟癌嗰位捐血捐到呢即係獻血壯士呀簡直。咁我冇乜嘢大冇乜新嘅資料 update 大家。 佢係打針打毒針喎。 係啦，咁我哋呢其實呢就捐咗3000蚊人民幣俾佢。咁3000蚊人民幣呢其實就係嚟自邊度㗎呢，嚟自靈姐，我上個禮拜都講咗，靈姐就捐咗3000蚊啦，我哋都阻止唔到佢，雖然我係極力反對咁樣做嘅，咁佢而家有聽節目嘅，佢每集北上都有聽，所以咧，我咧係唔會話俾佢聽，究竟我跟住會點嘅， 有個案啦。 咁咧，但係靈姐咧好鬼可愛嘅，咁今日禮拜雖然我跌咗部電話啦，但係 Jackie 又發過個短信俾我嘅，咁咧就係話咧。阿靈姐就聽完我哋上個禮拜嘅節目，咁亦都受到阿刁文牛嘅感， 我唔係話你㗎，靈姐你愛 啊，咁咧佢就覺得咧係嘅，應該每個禮拜都要養成捐錢嘅習慣。 但你冇嚟捐3000㗎嘛？ 唔係，佢竟然係捐完3000之後，佢再向阿 Jackie 提議。我知道 Jackie 係好Jackie 好正啊！尋晚應該好似尋晚啊，即係星期四咧，係同阿靈姐傾咗一個鐘頭電話嘅。咁我好開心啊，我靈姐傾個鐘頭電話。咁呢就靈姐堅持呢係每個禮拜要捐錢嘅。咁但係靈姐我知你聽緊節目嘅。傑斯同你講你唔好搞咁多嘢啦。你嘅好意呢我哋完全係心領嘅。但我想講喂我哋每個人應該有個分工合作， 有崗位 嘅，我係有崗位嘅，冇錯。我唔覺得你嘅崗位 係應該捐錢， 每個係用錢嚟去做嘢嘅。你個崗位你做嘢咧，已經我覺得夠曬噶啦。就係感動到大家，等大家咧，即係你 行出第一步， 你咁樣啊，都咁勇武啊！咁其他俾你好環境嘅人就應該 咁多嘢聽節目嗰啲 位啦， 係咪先？ 咁所以我覺得已經夠㗎啦，我就覺得唔好搞咁多嘢啦。 我 係啦， 我有喺微信嗰個谷嗰度呢同阿 Mel 傾下偈㗎，因為關於嗰單嘢。咁 係繼續啊， 使唔使咩呀？ 唔係冇嘢冇嘢冇嘢 講。咁我傾下偈嘅，咁有網友提出啦，啲網友嚟嘅啫，咁佢就話呢話我哋唔可以阻止人捐錢㗎喎，靈姐都係想捐一份啫，其實喂呢位網友講得啱啱㗎。 冇冇阻止呀， 啱啱我哋唔阻止你 㗎，捐咗啦，係呀，好豪咁捐咗 3000蚊。即係我就好想同阿 堅到爆呀， 我好想本來呢喺嗰個谷度呢就講下嘅，不過太長我費事打啦。 係。 我希望係點樣呢，俾一啲角色俾阿靈姐幫手做啊。 係。 例如可以帮佢录下一啲罐头啊。 嗯。 佢用微信录咗，我哋收到之后，我哋咪攞嚟攞嚟播出嚟咯。 系啊， 玲姐。唔係一你唔係一定要捐錢嘅喎。 係 你捐你個力咪得囉。你唔係做義工㗎啦。嚟幫一幫手。我哋寫啲稿俾你你幫手讀。 唔使稿啊玲姐自己搞掂 㗎。都得。 係 啊。都得。 係啊。 咁你錄咗你錄咗咪出咗分力囉。 而家只係要俾多少時間玲姐。 係啦。 摸熟嗰部電話。 唔好咁亢奮啊玲姐。 喂係啦。 人哋捐俾你你攞返出嚟。 玲姐我刁文又講嘢好難聽嘅 ,ok? 咁所以就我再講一次。你嘅崗位呢就好似阿刁文咁講刁文流咁講可以錄下音俾我哋。咁呢而家呢你又唔好嘥咁多精神呢喺嗰啲咩捐錢嗰度。嘥多時間去摸熟你部電話。 係啦。咪緊用到呀。 係啦。 即係我覺得玲姐。 之後呢就 send 啲聲帶俾我哋。我哋就喺北上頻道播出嚟。 阿玲姐如果由玲姐去呼籲啦個感染力永遠比我同傑斯強。 見好多。係 先。因為我成日話我即貧窮線㗎嘛啲網友唔信㗎。ok? 唔係同埋即係我覺得阿玲姐係好好㗎就係一樣嘢就係咩佢俾到好多正能量俾身邊 人。好好好 呢個係阿玲姐自己都唔知㗎。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好而阿玲姐嘅正能量正正就是周小姐而家欠缺嘅嘢。嗱我讲多两句啊点解呢话俾你听。可以咁讲啊因为即係我希望我冇得罪阿玲姐啦因为玲姐起码就係佢长期都是一个残疾人士。佢知道点样去面对佢眼前嘅嗰个生活。 嗰个命运。 ok, 係啦所以呢佢然之后佢选择咗用一种好正面嘅态度或者亦都冇自卑㗎喎亦都同每个人可以交朋友啊之类之类。但係周小姐而家最欠缺嘅就係啱啱就係玲姐有嘅嘢啦。因为点解玲姐周小姐本身系一个好健全嘅人士。佢今日同我讲佢话点解个天要咁样对我呢真係遇人又不熟啦佢接受唔到自己而家成个係毁咗容嘅。呢樣嘢係呢樣嘢理解㗎我諗 正常人都 唔 會 接受我都接受唔到啊！即係如果大家见过佢幅相嘅话。咁所以我都同佢讲即係我係非常之有深刻嘅感受就係其实阿玲姐而家有嘅嘢唔係钱啊係其他嘅正能量呢 好難 如果我可以諗到個方法將阿玲姐嘅正能量 吸啲 係啦即係 transfer 過去好似部電腦咁樣。 捐錢咁樣。 係啦可以過過去俾阿周小姐咁就發達啦。咁所以呢就我覺得所以我哋再諗啦睇下可唔可以即係慢慢我哋將阿玲姐嘅正能量轉過去俾阿周小姐啦。咁但係玲姐記住啊 唔好再搞咁多錢嘅嘢啊真係真係我就會嬲佢。 其實你係好多嘢我哋需要你做嘅。 我一定要俾到你啱你崗位去做而且我同阿傑斯做唔到嘅。 冇錯。 你會比我哋更加叻或者你一定更加適合做。 好啦。係啦咁啊打上前嘅我哋講咗成節幾啊咁啊差唔多啦。好冇咁我哋就留返下個禮拜再繼續交代啦。咁今日梗係仲有其他話題首先從返頭先嘅歌去解釋下先。頭先嘅歌呢 咩㗎 個歌名呢就叫做打靶歸來。咁呢一歌呢就唱歌嗰位仁兄呢就係今我哋講嘅主人翁嚟嘅都係其中一個。咁佢就係李湘江啦。李湘江呢就係一個睇中央台又都佢叫咩即係共產黨佢係 解放軍 嗰啲好出名嘅一位 將軍 歌神嚟㗎啦其實即係如果喺共產黨裏面叫歌神嚟嘅。 咁 唱咗幾年真係唔好笑啊佢真係叫自己叫歌神㗎。咁就其中一首歌啦咁呢歌我覺得就幾有意思嘅個歌名因為係咪呢首歌本身講咩呢首歌其實好無良嘅呢首歌就係講啲解放軍呢去完呢靶場啊打完靶之後返嚟有幾咁開心啊 哇 幾咁歡暢啊 咁冷血嘅 一個打擊壞分子 冷血歌嚟 㗎係啦 冷血歌嚟㗎但係都係打擊壞分子嘛一啲唔守完㗎嘛咁所以個歌就叫做打靶歸來啦咁呢首歌就今時今日就幾啱去聽喎即係佢仔可能雖然都打靶機會唔大嘅咁但係送俾佢因為佢仔就單大官司啦我上個禮拜預告過㗎啦 案就判咗啦 李天一事件 李天一事件案就判咗啦咁就结果就有罪但是判刑呢就好似要等一等先至判刑就好似薄熙来咁啦罪就有㗎啦判几多未知 係 係啦咁单嘢呢就 呢单嘢嘅争议呢就没完没了啊我可以话俾你听就稍后听埋个判决结果呢 係啦 就肯定好多人呢就会 即係有意見啦。 未必嘅，我哋要相信我哋嘅 祖國嘅司法制度， 司法制度 係公正、公平、公開嘅。咩我識講嘅啫， 咁講唔得噶嘛，所以先嗱，因為我哋未知係咩事， 係 即係屌佢留翻， 啱啱啱， 屌都留翻嗰頭屌喎。 OK， 我預示一下啫， 即係講下單 case， 跟住阿傑斯你又發表下嘅而家新嘅嗰扎啦。我上個禮拜就講咗佢佢強姦過佢涉嫌啦，其實喺微博就強姦佢個補習教師啦。跟住佢就自己 唔係嗰啲前科唔好再講， 即係揸車就打人啦，係咪先 ？OK， 咁跟住咧就到呢單就去強姦呢位十幾歲嘅 輪姦 呢個妹妹啦。咁咧最我當時最有趣咧，而家仲 其實好多嘢都好有趣啊。 佢有一個好有趣咧，就係佢嘅律師啊。 係啦，嚇 definition 啦嗰啲嘢。 佢第一個律師咧就已經幫佢打噶啦。咁咧涉嫌就話咧又系啲風嚟㗎咋。咁呢就阿夢甲啊，即係你天一個媽媽呢，一定要呢、這個佢個仔 寫一份公告 無罪釋放啊，無事啊， 好似係不在場啊，要佢寫一份公告證明佢個仔係不在場啊。 唔係同律師講，律師已經用一個好過癮嗰個方法打啦， 係 叫輪流發生性行為，唔係強姦啊，係輪流發生性行為。第一個律師 係 打唔到， 怕咗佢，个律师嘅怕咗佢，即系又 quit 咗，唔做， 再揾第二个律师，第二个律师呢个律师有躲咯， 系， 咁样佢就系呢一间法庭嘅前任法官，其实唔应该啊，全世界冇啲咁嘅嘢咯，仲可以喺嗰啲法庭度打翻官司 ，OK， 佢跟住咧太大压力噶，喂，大佬。你个仔冇可能 又顶唔顺， 你个仔冇可能冇罪嘅仆街，跟住连嗰个法官、嗰个律师都咁讲， 系 咁又顶唔顺，又走又 点啊？而家再换， 如果系再换，换到呢一个咧，就系呢个律师。如果你跟呢单 case 咧，你觉得呢个律师真系几卵型喎， 高手。 佢首先咧就将呢个女仔变成咗一个性工作者。 我可唔可以先 stop 一 stop 你呢、牛哥，俾你唞唞气先好唔好呢？嗱，我觉得咁样嘅，其实你头先讲完嗰啲嘢呢，可能听嗰啲人全部一嚿啊。 有啲混乱。 譬如话 Kelvin 已经系啦，或者仲有因为香港有啲听众 跟唔足啊， 佢唔知道，因为我觉得有需要再交代，简单交代一下， 轻轻啦， 因为上个礼拜我哋都系跳咗好多嘢嘅，即系我觉得就首先要交代一下啦。嗱，呢个家庭咧，其实就系一个爱登士家庭嚟嘅，基本上咁啊，李湘江我哋头先讲过啦，系一个中国好出名嘅歌唱家啦。咁然之后咧，佢就第二任妻子就叫梦甲， 又系 梦甲 系艺 名，亦都系解放军嚟嘅。细个李湘江咧就廿零年到啦，咁然之后咧就廿零岁就嫁俾李湘江嘅。咁然之后嗱，佢哋嗰个结识咧，其实都系好捻共产党 feel 嘅。咁李阿梦甲都系为咗出名啦，参加歌唱比赛啦，评判咧就系李湘江啦。跟住然之后咧就李湘江就睇中佢啦，咁然之后结咗婚啦。咁然之后咧五十几岁嘅时候咧，李湘江咧就得到呢位老来得子啦，上个礼拜你都讲过啦，就得到呢个仔啊。咁而家咧，其实你喺 YouTube 睇翻好多视频，有啲公开咗啊，就系呢两个呢、這个爸爸妈妈，因为生咗呢个肥嘟嘟嘅仔，跟住咧有几咁开心。譬如话咧，有啲李天一嘅童年咧，点样屋企度啊，哇玩骑牛牛啊，即系咧将一个李湘江咧玩到冇到，即系咧冇到，即系冇点冇冇都得噶啦。咁仲有咧就系咧就系仲有咧就系嗰个母亲啦，因为个母亲譬如话上过老如有约嘅时候咧，其实如果你睇晒老如有约佢哋嗰个访问，佢两公婆上去咧，咁亦都睇过佢嗰个妈妈嘅心态。佢妈妈嘅心态就系咩？生咗呢个仔，佢对呢个仔有咩抱负咧？就系大个咗一定要攞诺贝尔奖， 成才嘅， 同埋要做大人物呢两样啦。好要好即系唔系成才咁简单啊？佢直情系有一个好明确嘅目标啊，目标一就 系 诺贝尔奖，第二个 就是做 大人物。咁但系第二个愿望其实佢达到咗嘅，而家因为佢而家绝对系一个大人物嚟 嘅。 爭在未攞諾貝爾獎嘅， 呢啲政治係 啦， 孔子和平獎。 一陣等陣會講下夢甲呢個老母嘅， 呢、這個 即係呢個老母係真係哇！ 轉，即係直情係 wonderful， 即 係點 點樣偉大啊！作為一個 老母，作為老母佢做做曬啦。 好啦，咁我哋暫且擺低呢對呢對夫婦啦。好啦，講下李天一呢個人啦。上個禮拜你又講過，簡單再重複一次啦。就係咧，佢就號稱呢個即係北京小霸王啦。嚇，佢有個朵叫做咩小石頭類似嗰啲咧，即係總之就喺北京咧橫行嘅。譬如話阿牛都講過佢嗰啲前科啦，就係、是、佢首先就係咧嗱，佢個媽點樣種佢咧，就係、是。佢未夠稱啊，十四五歲嗱，唔係佢好再細個啲啊，幾歲？佢老豆咧就已經咧，佢老豆自己講噶，就我呢個仔神童嚟噶， 係 兩三歲咧就已經識話，識分到啲車啊。 OK， 邊個係 Benz， 邊個係寶馬，邊個係法拉利，邊個係林寶堅尼噶啦？ 上紅嗰啲 咁樣係神童嚟噶， 抱 優打康打佢分，係啦， 比那大都分。 然之後咧，亦都有啲視頻啊，或者有啲佢老豆承認嘅，就係話細細個咧，佢就擺佢司機位嗰度，係啊，練學下揸車，咁啊，即係等佢感受一下等等啦。係咁，然之後仲有咧就係。14岁嘅时候呢佢阿妈就真係呢买一部车，唔係其实将自己部宝马二手嘅宝马、就送咗俾个仔喎。 伟大。 14岁嗱、那个仔未夠称嘅。咁佢阿妈就可以中佢中到咁嘅。然之后点呢佢个仔呢架宝马战车嗱你而家上去网度揾到呢架战车个样子。呢架战车后咪送咗俾个仔之后搞咗啲咩呢架车改到而直情唔似宝马嘅。因为直情变咗架无敵战车。 係啦。改到法拉利。 嗰架 一架唔知二手嘅宝马可能值十皮八皮佢抌咗30多万落去改装。哇无敵大包围啦跟住噴黑咗架车啦直情成架芬德伯咁改到变咗。或者蝙蝠俠嗰架车咁样啦。咁然之后呢喂佢架车有躲㗎喺北京因为呢同佢改嗰个 4S 店呢嗰段时间呢即刻将嗰架车呀晒等大幅相 摆 喺自己个铺头 个 做山招牌啦大佬嗱，因为架车又咁撚型跟住改嗰个又系 呀 嘅名人之后富二代咁就可以摆喎所以好出位㗎架车。咁然之后跟住佢有啲前科就系咩呢揸车就可以睇到呢個小霸王幾犀利啦就係、是、譬如話佢15歲嘅時候就已經開始第一單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經開始啊發生啦。咁然之後呢以前上個禮拜阿牛講過啦就係、是、同人哋一對夫婦揸架車冚咗啫。 唔係呀揸條路咋。 爭條路咁然之後呢佢等陣先嘩咩事咩事。 喂突然間好驚喎。 我以為你我以為 生家 搵我大佬。 咁係呀睇個夢搞嗰啲嘢。 咁然之後呢我就想講呢就係佢同人哋然之後呢就人哋一對夫婦佢呢就同埋另外一條死靚仔當然都係啲有錢仔啦。咁然之後呢就搭人哋一條街度搭到人哋嗰對夫婦呢入醫院。 唔係個老公。 係呀。勁搭添啊！嗰鑊嘢咁後屘 搞武林高手、啊， 咁後屘咧就叫，然之後跟住點啊？跟住 告佢咯，就係告佢 告佢啦。 佢就第一次要接受勞教啦。話曬咩咧？當時其實咧，全個咧呢個李天一咧已經係超過18歲啊，唔係阿傑斯你講咁 一陣先再講個年齡啊。Okay, 跟住咧就。改年紀啊，改埋個名字。以前佢唔係叫李天一嘅，話聲你聽，唔知叫李乜鳩啊。 係啊 ，OK， 另外一個名嚟啊。 跟住咧， 李冠峰 啊，李冠峰， 嗯， 冠同一啊，一樣啦，一樣啦嚇。叫李冠峰， 係。 跟住咧就改名，降低個年齡， 嗯， 變成16歲，因為16歲咧佢可以唔接受呢、這個死咗 嗰個。知道啦知道啦。 嗰刑法嗰刑法啦嘛係先。 係。 即係某程度而今時今日呢。今時今日呢呢個李天一呢起碼都唔知21年。 而家佢而家輪奸呢單嘢嘅而家嘅犯而家嗰個 official 嘅犯罪年齡係17歲係咪好似。 係啊。 所以都係唔知17、18啦。總之都係未夠稱嘅。咁呢個係一陣我哋會再講啦其實都係令其中個爭議啦。 真話佢21、23歲。 係啦即係咁就佢避過一啲譬如話可能重到變死刑嘅一啲刑罰啦咁而家就咁樣搞。咁但係我講啦即係佢係 不斷咁樣犯事嘅，而每一次係冇改過嘅嘅諗法嘅， 因為次次都 係，因為次次都係老豆老母咧嘅解決方法就係揾人插掂佢私了，俾錢人哋啊，諸如此類，佢老豆一定就會道歉啊，啊幫佢手，咁佢喺佢眼中嗱，即係我要點解要再講，就係話因為要大家明白呢、這個僆仔嗰個性情，其實係點樣演變出嚟嘅，係因為我相信孔子話。人之初應該成本善噶嘛？點解你又撚咗咁樣嘅咧？搞咁撚多又補習先生又搞過啦，嗰啲我唔重複啦。即係最入阿牛又講，跟住又私了啦。補習先生佢都搞嘅喎，係啊，即係諸如此類啦。咁啊，都係唔夠稱嘅時候搞啦，所謂唔夠稱嘅時候搞啦。咁好啦，去到呢單強姦呢單嘢咧，就點樣嚟噶？呢單嘢總共咧，我而家被告人咧係有五位嘅。咁呢五位咧就嗱，當中入邊咧有李天一嘅柴仔啦，即係窮。等人家都有嘅，有一個就擦鞋仔嚟嘅，聽講就係咧，以前咧佢去間唔知去間某間酒店玩，嗰條友咧就成日送餐嘅，room service， 跟住識咗佢，咁然之後擦鞋，咁咪一路做佢跟班咯，咁然之後仲有一個唔知魏姓魏嗰個咧，姓魏嗰條僆仔咧，亦都係一啲。即係而家冇乜點公開身份，但係都係一啲富二代嚟㗎啦。咁然之後咧，佢就嗰個姓魏嗰晚咧，就點樣就去嗰間夜店玩咧？去北京嗰間夜店玩，就係姓魏嗰個咧，嗰個表弟咧，就唔知喺天津又乜撚嘢啦，就翻嚟咁啊，同佢洗下塵。咁然之後咧，就咁而家嗰時係臨近春節嘅，今年2013年嘅春節啦。咁咧，其實阿李天一咧就去咗同老豆老母咧，唔知歐遊啊，因為即係出咗去外國度假嘅。咁佢就覺得屌撚悶啊，同老豆老母去玩，佢就自己就要求就提早翻嚟。咁兩個老豆老母中到佢山骨大頭， 哇！天才啊，早熟 係啦，俾佢翻嚟，自己翻嚟，哇！第一日嗰日啱啱落機。即刻要去爆，即又係有阿牛嗰隻啦，性情力情啦， 即刻 唱歌，即係要去玩，咁啊嗰晚咪哇！但咁啊嗰個 mood 係好 high 嘅，因為嗱，姓魏嗰邊咁啊同個表弟洗塵，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就阿李天阿李公子又翻埋嚟，咁啊好開 happy 啊，五條麻甩仔咁啊去間夜店度玩，跟住然之後咧玩到咁上下咧，佢就 call 女仔啦 ，call 咗兩個女仔嘅。咁啊，咁啊，受害嗰個姓咩我唔記得，你幫我查下。咁咧就兩個女仔，第一日其中有一個女仔咧，就係咧覺得呢五條友仔咧，嗰兩個女仔都係其實喺街外 call 翻嚟嘅。嗱，北京嘅夜場咧同東莞嗰啲有啲唔同嘅，就係咩？北京夜場咧好多係一啲咧本身日頭有正當職業嘅女仔，即係所謂 OL 啊、護士啊，你真係可能揾到護士喎。 係 夜晚咧就走出嚟咧陪酒嘅，咁佢就揾多份外快啦。咁嗰個咧佢有啲咧就譬如話同間夜店， 拳手咁啦嚇， 拳手啦，或者同間夜店去擦，即係譬如你可以氹到客人飲幾多支酒咧， 擦翻俾你 擦啦。但係亦都而家其實而家呢只都少嘅，而家就點咧就連擦都冇得擦嘅，就係咧你就純粹係鬥客人嘅小費，小費你就咩，或者你甚至陪客人。人上床嘅，咁嗰啲你代捻晒佢，唔使插翻俾间夜店咁样啦。咁咧，佢嗰两个女仔都系咁样嘅形式 call 翻嚟嘅。咁有一个咧，就系、是、后屘就顶唔顺呢五条友仔，即系咧，哇！唔知系咪成晚怼佢灌你饮酒啊？佢就后屘就走咗，剩翻一个喺度。咁而家受害嗰个咧，就系关键啦。嗰、那个咧就系成晚都陪住佢哋。咁然之后咧就亦都饮咗好多啦。咁然之后好啦，埋单走人啦。咁然之后咧，阿李天一就有 idea 啦，就系想带呢个女仔。过夜，咁然之后其实个女仔咧，而家嗱，根据正宫就个女仔唔愿意嘅，咁然之后李天一咧就同个同个场个经理好熟噶， 酒吧经理 就讲噶，嗱咁样啦，我哋出咗去食咗宵夜先讲啦，个酒吧经理都出埋去嘅，咁然之后后屘个酒吧经理出咗去之后咧，食下就唔见咗人啦， 知道咩事啦？ 唔见咗人之后咧，嗰、那个女仔话嗌走，唔俾走啦，就开始拳打脚踢佢啦，然之后就夹硬夹咗佢上车，就去过，已经嗰时已经系半夜三四点钟啊，咁然之后就去咗北京就光顾咗几间酒店啦，有啲啊冇房，有啲咧就系、是、喂唔俾你集体签一间房啊，之如此类，又要出示证件啦，后屘佢就揾到间酒店。 酒店啦，資資助助，咁就俾佢簽，就揾到俾間酒店落腳，咁然之後就喺嗰間酒店咧，就進行嗰個輪奸嘅 集體性行為， 發生性行為啦。嗱，咁其實咧有好多嘢好 interesting， 點解要講咧？就係、是、好啦，發生咗呢單嘢之後，而家搞咗今時今日九個月啦，其實係好撚煩厭嘅，即係譬如內地嘅網民跟足好耐啦，成單新聞，咁亦都因為佢個背景啦，或者佢嗰個年齡啦，或者仲有孟甲呢位咁撚過癮嘅老母咧，因為我哋再講 打官司嘅老母， 咁咪話仲有啲嘢就係話，仲話同埋睇下佢點樣打官司嗰啲頸橋口啊，譬如話我舉一個例咧，就係咧真係好啦，其實好撚有趣嘅就係乜嘢咧？佢就話嗱其中咧我唔記得第一亦係第二第三個律師，佢曾經有個 point 係咁講嘅，喂呢單嘢不構成輪奸嘅喎，嗱而家咁嘅，去到而家呢個地步咧，其實另外嗰四個被告係認曬嘅，咁而李天一最反高潮就係咩咧？佢係之前認嘅，佢都認嘅，然之後又佢老豆又尋求個私了又成，好啦，而家咧就因為私了唔到啊，單嘢發到好大，咁咧其實佢就反過嚟啦，佢嗰個老豆老母咧。特別夢甲咧就成日诬告人哋個被害人， 話佢 話佢哋屈啊，話佢咧話佢哋咧成家人都係敲詐我哋，而家咧就屈唔成，所以咧就屈我個仔強姦或者輪奸咁樣。 因為咧曾經有一個咧就 好無良 嗰個酒吧經理， 老母 嗰個酒吧經理咧就知道有一單咁嘅事發生咧，就即刻就發咗一個短信俾阿夢甲就話我幫你傾啦幾廿萬就搞掂㗎啦。 其實中間好多係妨礙司法公正，但係呢個大陸冇啦。 冇用嘢啦。 咁我想講嗰個有趣呢，其中一個有趣好得意㗎。即係嗰個 point 呢，即係我覺得要 讚下 佢嗰個律師呢，佢係諗得到㗎。佢又點樣講呢？佢話嗱呢單嘢係唔構成輪奸嘅。點解呢？因為李天一係嗰五個男仔裏面第一個同呢個女仔呢係發生性行為嘅。唔係呀，強姦都唔認呀，因為首先佢有嘢可以證明嗰個女仔係自愿性行為，咁所以呢冇強姦。第二亦都冇輪奸，因為李天一係第一個去同呢條女呢發生性行為，咁所以後面嗰啲排住隊嗰個撚事呀，你明唔明呀？ 即係呢條女嘅自愿第一個， 喂輪問罪嚟嘅，即係我覺得佢律師直情係係咪即係或者係方唐鏡嚟嘅。 第三個律師，第三個 冇嘢呀呢個即係我覺得，咁所以入面其實好多好有趣嘅 point 呢係睇到啦，同埋就係話北京嘅市民就覺啦，睇下你呢個咁嘅小霸王點死啦！我揾翻佢嗰個朵啊，佢個朵真係好撚慢，叫做海定，因為佢住喺海定區嘅， 係 海定銀槍小霸王啊！ 哇， 幾撚犀利！係人見到佢都係即刻兜路走啊！一怕撚咗呢個，同埋呢個友有暴力傾向嘅，喐下打人嘅打佢咧，佢其實曾經咧。仲有一樣嘢喎，講下佢。仲有一樣嘢，佢係曾經留學過美國嘅喎。 係。 咁啊，點解翻翻嚟咧？嗱，咁啊，佢老豆嘅解釋就話：哦，冇，原來佢係去 學業有成， 唔知試班嘅啫。 係。 咁啊，然之後我咪讀咗年齡到，咁啊翻翻嚟。但係咧，事實上並非如此嘅。佢啊去咗一間叫做薩特克聖馬麗高中啦，咁嘅冰球學校就讀嘅，咁打埋冰球嘅，咁然之後咧，然之後人哋咧去翻訪問嗰間學校校長，嗰校長就話冇啊，大佬佢屢次犯校規 ，uncontrollable 啊， Uncontrollable, 簡直係完全不受控制，經常打交，到最後我哋冇辦法開除佢，但係呢個咧。佢老豆老母唔係咁講嘅，咁所以呢其實係應該出咗去留學嘅，咁冇啊，咁但係而家又返嚟啦。 咁當然啦， 仲有呢就係、是、譬如話你仲有呢佢又鍾意音樂啦。佢鍾意音樂啦，咁你話佢好有 talent 㗎嘛，咁我就 唔係你啊，你雙哥覺得佢好 talent 嘅， 咁佢就自細係咁樣嘅， 有咩能啊？有咩？ 嗱，佢嗰個 talent 咧就咁嘅，嗱佢阿媽咧就由細到大就栽培佢啦，彈鋼琴嘅，咁嘅、哦、其實你有啲視頻睇翻佢啲好訪佢阿媽嘅訪問， 得唔得？ 佢阿媽對佢真係咧，即係 佢阿媽好得， 唔係佢阿媽係讚不絕口嘅對呢個仔， 即係有冇彈琴嘅片段啊？ 嗱，彈琴嘅片段就冇，但係咧譬如有啲 studio 練歌嘅片段有啦，見到好撚臭串啦，咁仲有咧就係見過佢有一個佢曾經喺北京開過一個叫歌友會啦，嗰、 wow. 個咧就係老豆老母特登為佢開，然之後咧在座嗰啲觀眾咧全部係唔係做官、就係、是、解放軍入邊啲軍，全部俾面派對都要去睇，仲、有個 Auntie 上台同佢做司儀，哇！你呢個 Auntie 即係等佢唱完歌個 Auntie 就 大声，你知道他是谁吗？即系好似我巴士李刚嗰啲咁嘅 feel 啊！ 系啊， 你知道这个小伙子的爸爸是谁吗？咁样，跟住哇，搭晒朵出嚟啦！即系直情系睇，你睇下嗰个演唱，如果你睇过嗰个歌友嘅视频，你觉得嗰啲观众系被威胁而去，即系可以咁样。咁佢玩音乐，一个字讲完噶啦，系。 嗯，系， 或者三个字讲埋， 好 卵閪，就系好卵閪啦。咁你不知音乐为何物啦，咁啊玩下啲音乐咁卵样啦，咁啊发梦做下歌星啦。咁啊老母其实真系想佢做歌星，但系睇得出噶，或者做明星啦等等啦。咁但系咁啊佢老母系对佢好卵多好卵多呢啲咁啊抱负啦。咁啊中到个仔坏卵晒噶，即系完全系好好攞命噶。咁啊所以即系。讲咗咁多嘢呢，其实想话俾大家听就係话，首先呢个仔嗰个性格係有即係有 原因嘅。 即係性格呢 培养出嚟 嘅。喺一个星期到啦，未夠嘅应该就有一个言论就话呢，我个仔本来好乖嘅，係俾人带坏嘅。 係。 俾边个带坏呢？咪老豆老母囉。 喂，佢修正少少喎。佢最近嗱，佢因为佢成个官司嗰个过程呢，就梦甲陪住佢啦，陪咗个仔啦。咁李湘江冇乜点出场嘅。係啦，咁佢就话呢，嗱佢个访问呢真係好出位嘅。佢个访问就係话，佢话呢佢再次强调个仔呢冇强奸。是对方敲诈勒索啊，即是屈返人哋转头啦。佢咁讲嘅，佢我仔係冇错嘅。错女其 feel 啊，错就係咩错呢？社会嘅错。咁佢喂佢用佢然之后呢，喂佢几礼环节 公 司 监 操尼亚啦，佢就话咩法官都失足啦，何况一个细路仔。 证人都有错。 佢话咩法官呢？佢话上海最近咪有四个法官就係嫖妓囉。佢话上海嘅法官嗰四个法官係成年人嚟㗎嘛。非常优秀嘅干部同志嚟㗎嘛。都喺咁嘅环境里面失足，你係咪社会嘅错啦。佢话咁你个孩子又点会可以抵受到。 咪係 社会嘅诱惑呢。 廿几岁㗎嘛。 吴家珍，我想讲我真係好想有个咁嘅老母。 好想。 点解我童年冇个咁嘅老母。屌你老母 唉真係唔好定。咁就喂而家有啲咩将来嗰啲咩发生㗎，即係仲係审緊啦，定 唔係审完啦，都话有审完啦，而家 我哋咪都要斩咗个係蒙甲。 蒙甲。 嗱呢个抽谷 打官司嚟。 发梦个梦一隻鱼甲个鸭甲。OK， 佢有个真名嘅，唔撚几日咩啦，湖北妹嚟嘅呢条女。 几撚靓 嘅。係啦，你撚靓见仁见智啦。 老咗嘅 话我哋啲网友 Alpha 就话啦。阿华就话咧，首先就要讲啊，先讲佢容貌 ，OK， 嗱，你讲佢好靓啊嘛，咁阿华嘅意见就咁嘅，佢话咧下次咧嗰啲咩神十啊，嗰啲星空咧就可以叫佢去，佢话你睇下佢个头几咁反地心吸引，咁但系要点样形容佢头咧？其实 点 首先就系佢个头咧系八十年代嘅 ，OK。电挛晒嘅，电挛晒，跟住两边啊，梅艳芳以前成日梳嘅，就两边咧就用劲 gel 捻到贴晒嘅，后边咧就再一条挛马尾啦，嗰个头就好高嘅 set 到，咁啊经常都用呢一个头咧嚟试人，咁啊觉佢真系觉得自己好靓嘅，佢曾经我都觉得佢系靓过嚟嘅，后生嘅时候佢系靓过嚟 嘅， 咁啊而家靓唔靓真系见仁见智啦，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就，如果你好 recommend 大家睇下佢访问嘅，睇大约我谂十分钟之内你会觉得佢好乞人憎，因为佢有把好撚难听嘅声啦，成同埋佢嗰种讲嘢但系成日炫耀自己几人有钱啊，仲有譬如话，其实你如果你睇老如有约嗰个访问咧，就知道就系譬如话李湘江其实喂大佬作为一位军人，佢两个都系解放军军人， 系啊， 喂大佬作为一位军人系应该要低调嘅好多嘢，但系呢个女人咧，其实咧我话俾你听，如果我系李湘江。我觉得娶咗呢个女人系几危险啊！即系佢样样嘢都要盈威嘅。譬如话譬如话个举个例啦，譬如话老余话我听讲啊，问下李湘江啊，佢话喂，听讲你嗰时咁求婚咧，喺点样求婚噶、啊？哇！咁啊李湘江嘅好谦虚咁啊，嗰啲谣言嚟嘅啫，乜乜，佢即刻自己插嘴啊！其实真系好攞命，佢唔系啫，我讲俾你听。佢真係咁求婚㗎。喂入面好多 material 啊物质嘅嘢㗎。 嗰啲你害撚死你老公嘅，好撚危 ，very danger woman 嚟嘅呢個係一個。咁佢一啲都唔認衰嘅，曬曬啲嘢出嚟啦，名牌啊所有嘢。喂，佢譬如有報道啦，就係佢去泰，佢去即係譬如去法庭啊咁樣，佢淨係著嗰身打扮都四五萬蚊人民幣啊，又有啊乜嘢 Chanel 啊 Prada 咁樣，我人同佢數啦， 眼鏡 名人咁樣又副眼鏡都成幾千銀啊，諸如此類咁樣。咁所以就呢個女人係太好嘅高調嘅，但係佢係解放軍人喎。咁我真係唔識死㗎喎。 解放 軍咁仲有就係佢啲言論啦，咁仲有就係即係佢嗰個護子之心切啦，即係好經典嘅。 佢上訪啊先過癮喎。 係啊， 點解 嚇？佢真係上訪。 佢上訪啲咩？ 佢真係上訪咩？ 上訪 啊！唔知啊，呢個要聽你講。 咁偉大。 唔係佢就真係上訪咯。咁上訪佢就話佢仔俾人冇告咯。啊，就係咁樣簡單㗎咋，咁受理喎，啊冇咗好撚嘢喎，屌你， 係咪 係啊， 咦，天安門母親嚟㗎呢個。 我咪係囉。 丁子霖 嚟 囉。丁子霖。 係囉。 哇， 丁子霖做啲嘢。 都唔著丁子霖。 孟格。係呀。孟格抄丁子霖，但係嗰陣丁子霖就係。 其實都係一個。 咪優秀啦。 咪我想澄清。 愛子。 我唔係玩啊丁子霖。即係佢都係，咪即係孟格都係一位偉大嘅母親嚟嘅。不過呢啲即係咁講啦，當然啦，丁子霖係教授到好多書㗎嘛。呢啲咁嘅夢甲， 即唱歌 嘅，屌你老尾，咪我得罪講啦，屌你老母，萬次都唔撚識多個一腳牛屎，未做李湘江夫人之前， 做雞 咯，有一隻雞，仲有一隻臭雞啊，家產， 咁 啊，係啦，你又犯咗第一節目嘢，你冇咗啲雞， 係啊，冇咗雞，對唔住，咁所以即係我覺得係唔不難同呢個丁子霖相比嘅， 但佢都係幫手打官司嘅 嚇。 啊，都系帮手打官司嘅， 放喺老秋菊嚟嘅， 系秋菊嚟嘅，总之一定要帮佢仔打官司。 系啦， 即系中国嘅母亲咧，系好咧伟大嘅。 其实我因为佢咧，我真系好觉得，唔系我好想见到李天一系判一个重罪。 系啊， 即系睇下佢老母咧点样继续就好似喂上访或者直情喂搭通天地线揾阿习近平 啊， 诸如此类。哇，屌你老真系精彩啊！ 即系 佢做嘅呢个， 再将李天一咧再改名。佢年紀再壓細啲， 係啊， 13歲， 係啊， 你都冇搞掂咯。 喂，嗱，再講下，即係佢喺最近嗰個訪問咧，即係啱審判嗰個訪問，佢都未講完嘅，就係話佢嗱，即係譬如有記者問佢話：，喂，你對呢兩年，即係兩年前啊，李某某打人嗰單，李某某即係李天一啦，即係打人嗰單嘢，即係我頭先講撞車打人嗰單嘢，你點睇？咁佢咁講，佢話其實咧。佢係參與咗，但個矛頭就即係個個就懟住佢啦，咁全部係炒作啦，咁將所有矛頭焦點對準我仔啦，造成咗呢個一個不良嘅社會影響啦。喂，你個仔打人打撚到入廠喎，邊個 豬頭 你 咁樣？ 係啊，即係佢做一個訪問就佢仲要講，佢話我仔啊係忠厚仗義嘅一個純正孩子嚟㗎。係 啊， 佢話喺我眼中，佢永遠都係閃光㗎。 OK， 嗱，咁你明白佢心態啦，佢好白好真㗎，即係根本個仔喺佢心目中有光環。 佢都係講佢相信嘅嘢啫嘛，同傑斯你一樣啊。 喂，我冇話佢真係相信，佢真係相信㗎，係咪先？喺每個媽媽嘅心目中， 好適宜做網台。 係咯，喺每個媽媽嘅心目中，佢個仔都係咁純潔㗎啦， 係咪先？ 咁但係呢個咧就有少入魔，即係你譬如話，即係你明明啊，即係佢仔殺人又好啦，放火又好啦，打人又好，全部都係 都唔係佢嘅錯， 都係 pure 嘅， 都唔係佢嘅 錯，都係神嚟嘅。是啊，或者是喂佢殺咗個人其實你唔知啊，我真係幫佢救赎啊，早啲投胎啊，咁都得喎。 益撚咗佢啦。 又益撚咗佢啦，早啲同佢了結啊，大佬。 唔使埋啊嘛。 係囉，係因為生活喺呢個世界咁殘酷，喺中國呢個世界。下世投胎做鬼佬㗎，咁樣即 係。食嚟食去都有毒食物。 你話救唔救命啊？嗱，我哋讀下啲網友嘅意見啦。 咁你睇法。 咁首先 Johnny 繼續講下佢嘅髮型啦。咁佢嗰個髮型呢其實喺呢個解放軍軍隊入面呢。 好潮啊。 係最新潮。 哇！真系几癫啊！呢个 喂，我真系好，大家好 recommend 啊！即系譬如话， 尤 其啲九十后嗰啲啊，你未经历过八十后，喂，究竟八十后嘅形象系点咧？你完全可以喺八十年代嘅形象系点咧？完全喺阿蒙甲个身上，特别佢个头啦。即系我好服佢，就系今时今日仲可以将两边 gel 啦，我搵硬个铁线啊，真系嗰个头咁啊！ 赌神 咁欣赏下啦，咁啊，仲有啲网友嘅意见就咁嘅，咁佢就话咧就 HM Liu 佢就話就係講得出咁嘅說話，即係頭先嗰啲訪問講得出咁嘅說話，先有個咁嘅仔啦。咁呢個我哋好同意嘅， 雞同雞蛋 係啦。咁啊 ，Judo Day 佢就話啦，佢話就算有一晚佢個仔飲咗酒。要话梦，要话梦甲帮佢含卵氹即吞精，佢系都会理解嘅。 理解 咁啊，呢一切系啦，都系 嘅错。 吓呢个系啦，冇错啦。佢话呢一个咧，一定系网上散播黄色 A 片嘅坏分子嘅错， 系 A V 片商嘅错，同埋啲女优嘅错啦， 苍井空嘅错。 哇，真系一流啊！我呢个真系高水平嘅价值。 唔系，我补充少少咧。嗱，呢个有啲网友未必知咧，即系如果有睇过周星驰嘅《龙过鸡年三》咧。 是 里面是黄秋生里面的呢，他就有一条皮草，就整个皮草搭上个头那里呢，就 exactly 呢就是梦甲的肺。 Okay. 哦，有些类似，都啱，都有些类似的，这个都啱的。咁啊，阿牛仲有咩可以，即是你就对呢单嘢最熟。 我研究啊。 是啊，即是你一路都跟到实的啦。其实即是仲有冇一啲嘢可以补充位，有咩观点睇法呢，即是对呢单。 即是曾经呢单公司是玩到点样。佢李天一咧曾經喺個法庭度咧，就唔承認，甚至係唔承認咧佢發生過性行為。 係啊，好無良嘅呢條撚。 佢即係乜撚都講得出嘅， 反口覆舌嘅根本就係、 是。即係個律師即係個律師又真係幾撚叻嘅。咁、因為咧曾經有個即係我頭先講嘅啦，嗰個酒吧嗰個經理咧就 send 過一封電郵俾嘅 message 咧，喺阿俾阿夢甲啊咁啊，佢話佢咧呢單係勒索。喂，其實好撚簡單嘅啫。喂，如果我喺個酒吧經理，我知有件事發生，我梗係想幫你私了啦。私了之後，你識做啊嘛。咁就有呢個經理出發點可能 OK 嘅。OK， 咪私了咗佢算咯。我又濕啲，大家賺啲啦。但轉頭到最後咧，就話成俾佢屈啦。咁成單嘢咧，其實咧就開頭咧就楊某啊，即係個女仔啦嚇，佢楊小姐咧，就可能係屈佢係做性工作嘅，咁跟住咧佢呢個楊小姐攞咗佢啲社保啊、醫保啊，咧我就萬元嘅仆街， 係啊 ，OL 嚟噶 ，OL 嚟噶， 係啊，夜晚陪下酒啫嘛， 飲下酒啫咁樣，因為飲酒嘅過程咧就係呢一段咧就認為佢係一個性工作者咯，即係好多唔同嘅。 嗱，我又想咁樣補充咯，就話你滲就算嗱，我知道有啲人咁講啊，喂，佢就算佢係真係性工作者，你老尾你而家五條友一齊，五條僆仔玩緊呢個 orgy 啊，大佬，你有冇經過人哋同意啊？咁呢個係問題嚟噶嘛？仲有就係你拳打腳踢人哋啊，即係好多跡象係睇到單嘢係構成強姦㗎嘛。你係咪輪奸就法律嗰啲嘢去講啦、我唔係法律專家啦、但你更加仆街又唔家產㗎就係、是。而家喂大佬啦，上庭嗰四條友係認罪。道歉，爭取立功表現，跟住然之後希望輕判。 都話李天一出嚟 啦，咁啊，但係你呢個冚家產李天一呢個呢家人咧，就真係正仆街。就係你之前認，去到最後開庭，全部嘢反口，同薄熙來一樣噶，同薄熙來一樣噶。然之後就採取什麼都不知道嘅態度。然之後咧，個律換到第三個律師啦。點解頭兩個律師唔肯同佢打？再具體啲講就係咩？因為你而家睇到咪就係你理解點解嗰兩個律師唔打囉。因為大佬你最後係咩，你係決定無罪辯護啊。無罪辯護啊。然之後呢、不承認毆打，亦都不承認與楊某發生性關係、等等。咁啊，同埋就係話我飲大咗，我什麼都不知道。 好嘅。 喂，你呢個真係冚家產嚟㗎嘛，呢家人成家都冚家產， 而且 即係又係一樣嘢，用畜生形容你都侮辱咗啲畜生囉。 而且真係最 係啊，你仲話係國家棟梁。 棟咩梁？ 係咪先？ 唔係， 屌你老尾， 全部都係㗎，其實國家嘅棟梁都 係解放軍嚟㗎嘛，係咪先？係 應該咁做過解放軍。 建功立業呢樣嗰樣， 立業咯，侵佔咗個領土翻嚟啦， 係 咪先？強咗人翻嚟啦，好撚叻噶啦，話俾你聽，係咪先？ 真係攞命， 即係奇怪到，即係我好了解之前嗰兩個律師。喂，你要我無呢個真係無咗釋放，而且嗰啲律師嘅壓力好撚大，因為咧每一次咧一講啊，又話咩輪流發生性行為，好第一個律師講嘅，咁已經俾人屌到撲街啦，咁壓力好撚大啦， 係。 跟住第二個就俾人起底。即係話佢係以前係喺嗰個法院嗰度做裁審判官㗎啦，又俾人起底。 咁壓力咪大咯。而家先去第三個法律師度，呢、這個律師真係。即系唔知打呢单官司唔知收几多钱， 收好多钱啦， 一定收好多钱，咁唔系 系啊，同埋一定，同埋就系一定要做得出啦，揞住良心嚟打咯，系啊，咁啊，大致上咧，嗱呢单嘢其实好值得大家留意噶，判完之后， 仲要判年期几多？ 我觉得嗱，跟住嚟紧嘅亮点咧，我哋都系要预过啲亮点。 仲有啲咩啊？ 仲有亮点，梗系摆喺蒙甲度啦。 仲有咩讲啊？ 判完之后，蒙甲嘅反应啦，哇！呢个即系佢最有。娱乐性就喺 大家又谂下啦， 成单嘢 我哋系啦，我哋玩游戏啊，系估下几多年期啊嗱， 其实估下几多年期啊，我唔记得佢嗰个刑，喂十年八年嘅啫， 有权打靶噶 吓， 有权打靶噶嘛，强奸 轮奸喎而家，唔系同埋佢而家唔够称啊嘛，仲系我谂佢仍然坚持系唔够称嘅，即系北京政府我谂都会唔会搞呢？ 唔会搞呢样嘢，因为起码有啲料到噶嘛。 当佢唔够称啦，咁咪判十年八年咯。但系十年八年，孟甲接唔接受到咧？我觉得孟甲接受唔到。 有冇咁长啊？判 十年八年，我点攞落贝尔奖啊？我 三年啦， 我觉得冇咁长。 吓， 我估三年啦。 吓， 保外就年，保外就医。 哎，你唔好原来，我想纠正你，你唔好成日讲。保外就医 师嚟嘅，原 来你要记住，保外就医一定要年纪大先得嘅。 喂，嗰时咪大得咯， 大师 系咯， 咪大咯， 一入差就三十岁噶啦。谢兰 又改个名咯， 改得 系啦，叫李老母啦，成日叫唔好叫李天一啦， 叫李莫愁 啦，系啦，咁啊系咯，咁啊保外就医啦，可能 就医啦， 系啊，系咯， 即系我估三年到啦， 自卑喎， 呢单 case 系， 唔系某程度应该赔钱咯。 嗯， 我觉得好，即系我谂戇鳩，即系你衰咗之后再赔钱，我谂法官应该轻判嘅。 系 吓，如果你硬系认 买嗱，我就仲有再咁讲啦，即系诺贝尔奖啊，未必攞到噶啦。 问少少啊， 但系中文学奖 喂，中国人攞诺贝尔奖，你其实都多数俾人屌噶嘛，咪咯。咁我哋使乜？我哋中国人使乜攞诺贝尔奖？呢咪 孔子和平奖， 梗系攞孔子， 梗系 咪咯？嗰个咩孔子 和平奖？ 孔子和平奖， 咁你咪运用下啲影响。咁靓系咪先？你大佬你都系亲建制嘅，咪整翻嗰啲咩孔子小霸王奖啊嗰啲咁样啊？ 一个更新人士，跟住经过佢努力，成为一代嘅歌神。哇！屌你呢个古仔 系咪？ 古仔嚟嘅，古仔嚟真系唔系成真嘅。 或者孔子轮奸奖啊，咁咪攞得到咯？ 孔子轮奸啫嘛。 系有啲，其实有啲刑罚咧，即系第啲国家嘅成日都觉得好唔人道，但系你觉得适合喺佢身上真系？好啦，適合即係新加坡個打佢屎忽， 打佢屎忽，係啊，呢個唔係呢個仔係都幾難教翻好噶啦，即係我諗咧就嗱，即係睇呢單嘢，我諗就作為人哋嘅父親嘅我，其實好多警惕㗎，係 你 冇仔點樣去？唔係我有女噶嘛， 教啫， 咁即係即係教導子女方面就 係。 好多嘢，我覺得警惕到我啦，即係對細路仔嘅溺愛啊，等等啊，咁我諗就即係夢甲俾咗我好多啟示俾我嘅，即係咁，我覺得我係就係用得着嘅，咁所以呢單嘢其實幾好睇嘅，真係幾有娛樂性嘅，真係。 我就玩噏啊， 係 即係只怪呢個李天一唔係生活喺伊斯蘭嘅國家啫，先生活喺印度。冇问题啦， 系嘛？好，俾你 round 完咁啊，我哋听歌啦。嗱，呢只歌咧，今日拣咗两只歌咧，都系送俾大家嘅。 系 啊，咁呢即系第二、第三节啊嘛。咁啊，呢只歌咧，嗱套电影咧，我一直都仲未睇咁，但系你哋个都睇晒，网点亦都讲过。 哦， 咁咧就系呢个 狂舞派， 狂舞派啦。咁啊，两只歌我都觉得几好听，咁所以咧就送俾大家啦。第一只咧就系呢。个叫咩 Dutch Boy 啊，因为 Duff Boy 啊，我都唔知道啦。咁啊，一个叫做呢、這个唔系啊，叫做系啊 Duff Boy 嗰、那个，同埋阿黄宇希嚟嘅，我真系唔识呢两个人噶。 明白。 咁啊，就系呢个狂舞狂舞派入边嘅主题曲啊，叫做狂舞霸。咁啊，我哋就听下呢个，咁啊，翻嚟休息一阵咧，继续我哋嘅北上频道。 若未来是五官的神情，就用自由做眼睛。望着路途亮如黑也高兴，现在原是最好的年华，就尽全力爱吧，谁在瞩目凝望你吗？如画那样美丽无瑕。 I remember like it was yesterday